don't wanna pay attention to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Painted with aggression and dripping when you call. Not gonna learn my lesson when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So 说一点，放松一点，我们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和大把大把的机会，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找到一些情绪上的共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Dua Lipa， 收录在电影《50度灰》的原声大碟之中。歌手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的 Dua Lipa。 他的父亲呢，曾经是科索沃著名的摇滚歌手。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 Dua Lipa 从小就非常的喜爱音乐。在举家移民到英国之后，他更加清晰了自己的职业发展的道路。14岁的时候就立志成为职业歌手，并且开始在 YouTube 上面翻唱 Christina Aguilera 等人的歌曲。美丽出众的 Dua 还被挖掘成了模特，她那魅惑的双眼、迷离的气质和高挑的身材的确容易让人将其贴上时尚类的标签，但是出道还只发行了几首单曲的她就已经在音乐方面的成绩证明了自己歌手的身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Hayley Stanfield Rock Bottom，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Seems like we do it just for fun. In this stupid war, we play hard with our plastic guns. Breathe deep, bottle it up. So deep until it's all we got. Don't speak, just use your touch. Don't speak before we say too much. You hate me now, and I feel the same way. 刚才这首歌来自 Hayley Stanfield， 叫做 Rock Bottom。 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这六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来跟我们沟通互动了。刚才这首歌来自 Hayley Stanfield， 他2007年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面，他在连续剧 Back to You 当中获得了露脸的机会。2009年参演了短片电影《他是一只狐狸》。2010年科恩兄弟挑选了几乎没有什么演戏经验的 Hayley Stanfield 出演电影《大地惊雷》。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和三位演技派的男星马特·达蒙、乔什·布洛林和杰夫·布里吉斯合作，扮演了一个直率、洒脱和坚强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天真脆弱的心的少女马蒂·罗斯。2013年的时候， Hayley Stanfield 出演了由意大利导演卡罗·卡雷执导的电影，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扮演朱丽叶。在剧中和由道格拉斯·布斯扮演的罗密欧上演了爱情篇章。他在这一年还出演了改编自美国科幻剧情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同名长篇小说科幻大作，叫做《安德的游戏》等等等等。这些影视作品你可以看到他在影视方面的了不起的一面，但是音乐仍旧是他的内核所在。刚刚的这首歌就已经足见功力了。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非常的熟悉了，估计在前一段时间已经耳朵磨起茧子了吧，但是今天还是要听。这首歌叫做 I Feel It Coming from The Weeknd。 Tell me what you really like. Baby, I can take my time. We don't ever have to fight. Just take it step by step.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Cause they never tell me lies.Feel that body shake and the heat between your legs.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Just a simple touch and it can set you free. We don't have to rush when you're alone with me.Perfect time. I'm just trying to get you high. Faded off this touch. You don't need a lonely night. So baby, I can make it right. You just gotta let me try to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I know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Just a simple touch we can fight like dogs, we can fight like cats. Our dirty laundry needs a laundromat. Maybe the king and the queen should lay off the caffeine. Baby, breathe before you react. Sometimes we do forget to behave, and we regret what we say, 'cause words are weapons if we don't choose them carefull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instrumental. If life's to be a bed of roses, I'd know I'd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like.Because you still give me butterflies. If we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ice, nice, nice, then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I. If we just live our lives, putting our differences aside, oh, that would be so beautiful to me. Aren't we just dangling in theOf a galaxy? Well, I'm stoked on gravity to be stuck with you like flowers on the dewdrop. Some knowledge in my direction. My direction is up when everybody's down, 'cause I don't mind being anybody's clown. I love a little lift 'cause I'm an optimistic in an altruistic way. 'Cause basically this place is needing instruments of harmony, spreading my philosophy of loveinspiration. Oh, these words I speak, I commit to like a crime. With the rhythm I deliver, I'm a giving them a picture of the reasons why we should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ice, nice, nice, so the world could b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I. If we just live our lives, putting our differences aside,Well, it wouldn't cost a penny, but could save so many lonely lives from teary eyes. If we just try, try, try to open up a can of understanding, open up your heart, I'm just planting seeds, 'cause I believe we could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ice.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I. If we just live our lives, putting our differences aside, oh, that would be so beautiful to me. If we could try just to be nice, oh, that would be so beautiful to me. Try, try, try from Jason Morris. 我猜你们已经忘记他了吧？最近他也没什么消息啊，不是最近了，这几年他都没什么消息了。Jason Morris 南屋强大的现场演唱功力呢，闻名乐坛了。第52届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的得主，其中在 We Sing, We Dance, We Still Sing 这张专辑当中的 I'm Yours 最为著名，成为美国 Billboard 单曲榜上史上再榜时间最长的，大概76周吧，全球大卖810万张，为2009年全球单曲第三名，并且获得第51届格莱美年度歌曲的提名。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被掩盖在 I'm Yours 光环之下的 Try Try Try。 Anyway, 我相信不止一个人在等他回归，我们希望他尽快回归吧。接下来这首歌，当你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谁了。Riding to New York， 声音来自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Soldier, he was dark and overcast, with long grey hair and eyes that stared through me like I was glass. I asked, where are you going to? He said, I'm the wind, I'm just blowing through. He lit up a cigarette and began to talk. cold in my lungs, you turn me black. Been lucky strikes full since I was at school, and there ain't no turning back. They can't tell me how long I've got. Maybe months, but maybe not. I'm taking this bike and riding to New York. I wanna see my granddaughter one last time. Wanna hold her close and feel her tiny heartbeat next to mine. Wanna see my son and the man he's become. Tell him I'm sorry for the things I've done. And I'd do it if I had to walk. Taking this bike and riding to New York. Through the forests of Wisconsin that I knew as a boy, past the skyline of Chicago and the lakes of Illinois. I lay my head in a motel bed, and my back gets sore and my eyes turn red. And listen to the trucks roll past my door. Through the fields of Ohio, as the sunshine paints them gold. I'll run like a river runs, rapid, quick and cold. Fly through Pennsylvania and the Jersey Turnpike tolls. And I won't stop till I get to New York. 'Cause I wanna see my grandson one last time. Wanna see his eyes sparkling and stare back into mine. Now my time is short, I wanna see my daughter. Tell her I'm sorry for the things I taught her. And I'd do it if I had to walk. Oh, I'm taking this bike, I'm riding to New York. To the churchyard one last time. Lay flowers down for the woman who gave me the best years of my life. And I'd do it if I had to walk. I'd do it if I had to walk. I'm taking this bike and riding to New York. Riding to New York, passenger. 有听众呢在这首歌下面评论说，美被创造出来并不是被所有人认识，想要认识它必须重走艺术家经历过的冒险。他唱给你的是最美的旋律，而你要了解他，想要在他心里面重新回忆一遍，你需要感觉和想象力。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你会发现一个酷酷的头像，那就是本人了。你可以在上面来跟我沟通互动，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所有的节目了。关爱青年计划上面有非常多好玩好笑的事情来跟你来分享，我们稍后见。 got too used to for having me around. Still happen you walk away from all my tears. It's gonna be an empty road without me right here. 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生来是个人，终免不了做几桩傻事儿、错事儿，吃了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人。但是文明人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儿，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起初，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我们常把火焰来比作恋爱，这个比喻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贴切。恋爱跟火同样是贪婪，同样是弥漫，同样是残忍，消灭了坚牢结实的肥料，把灰烬去换光明和热烈。刚刚的这段话来自于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这里是可能有的时候很疲倦了，但请再坚持一下的 朝夕音乐。这首歌来自于田馥甄，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看到歌名的时候就觉得还蛮扎心的。刚刚的这首歌出现在奶茶刘若英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刘若英终于将后来拍成了电影，实现了很多人的梦想。这一次奶茶选择和黑碧合作，两个音乐的灵魂相互碰撞，共同成就了一首有着两个人特点的爱了很久的朋友。比较擅长唱大情歌的黑碧，用他惯用的甜式唱腔与奶茶对爱情的深刻理解相碰撞，一首成长版的小幸运 2.0 俨然将听众带入一个成年人的爱情世界。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也许 放手才是爱情。在这首歌曲下面，有听众写下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总有一天我们分离的时间会超过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会超过我们认识的时间，所有的争吵都被时间模糊掉，所有的甜蜜过往也都会被时间冲淡。我不会在清晨黄昏想起你来，只是偶然经历似曾相识的瞬间，才突然发觉我们已经越走越远了。就这样吧，我们都不要回头。这样的句子读得多了就麻木了，不知道其中的感情是否应该理智对待。而理智就是告诉我们，慢慢大家都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金玟岐，这样的你。 此时太早或太迟，那时你匆忙赶路样子，嘿，故事到此时疯狂或可知，那时你必须经历的事，你说过的我可以，你说过大城里小小的你，路过的每次分离，这小世界大大的你，经过的每次风雨，每个痛苦快乐的大小的消息，都变成你会留下的记忆。这大城过的每次呼吸，这小世界坚定的你，爱过的每次哭泣，每个闪耀珍贵的不同的感激，都变成你出发的意义。此时长久或暂时，那是最值得开心的事，你说过的我愿意，你说过的那句不容易，那句在一起，这大城里小小的你，路过的 家的路上是我们聊的最多的时间，你爱的人，你有的梦想，你想要过的人生，你和世界摊牌，妥协，握手言和，把酒相倾的瞬间，都是我想了解的。你并不与众不同，可你又独一无二。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真人秀，叫做《送一百位女孩回家》，而第一位女孩就是这首歌的歌手金玟岐。你没有成群结队的朋友，但并不代表你真的是孤单的。你不需要为了讨好谁而变得阿谀奉承，你不用跟随任何人的脚步，你也不要总是因为在乎和心软就低头认错。你放心，这个世界不会埋没你的，所以你无需去刻意的改变自己，随心所欲，毫无掩饰，才是最真的你。这样的你无需闪闪发光，也很棒。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我个人的微博账号，叫做想逃离的朝夕。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跟我们来互动起来吧。下一首歌来自于蔡青年，叫做阿苏拉泽。 Yeah. 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啊，不见朗月。 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叫做《星》，在这张专辑叫做《惜君》当中，除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之外，绝对少不了脍炙人口的《我只在乎你》，邓丽君小姐最经典的歌曲之一。这首歌虽然已经被传唱过各种版本了，但刘惜君仍然胸有成竹地挑战名曲翻唱，因为这首歌的意义是非凡的。在人们心中，总是有那么一个重要的人，他深深地影响着自己，不能没有他。其实刘惜君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情绪投入得非常快，甚至很快地就陷入那种氛围当中出不来。在录音的时间，满脑子想的都是偶像邓丽君。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录制时间非常的快，几乎一气呵成，录了一个多小时便完成了。因为刘惜君对这首曲子非常的熟悉，也因为他非常爱这首歌，闭上眼睛就会感受到歌曲所传达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深情。当然他也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将这份感情在声线当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出自他们非常新的专辑，叫做柔软，同名歌曲柔软。 想得到过很多，想失去过很多，我们这个世界 想逃避着什么，想隐藏着什么，我们在这 上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非常经典的一首不哭。祝你晚安，下期见，拜拜。